员外说，恭喜我儿，喜事从天降，应海你幸会朕如意郎，这才是典女英雄，几人天降，天赐佳偶，福地灯光。祝英台自以为是良兄到庄上，他不由得心花怒放，是喜悦非常。孙爹爹，此人他姓字名谁呀？人品怎样？员外说，与主家是那门当户对，他来奉秋荒，就是那马太守之子，品貌高尚，他母女是闺门之魁，才貌无双，注定柳荫结伴踏桃远方，立誓约我们共结白首，要别老天荒。当时间那主员外他颜色更变，说休要痴心妄想，你难道就忘却了这礼义纲常？不叫你乔装求学，把名士榜打不该呀，你是自诩终身学庙堂，那马家是官宦之下，而一世把不想。英台说而不愿攀附，朱门高墙。员外说，哼，这父母之命儿你敢抗？英台说，女儿之言我也请爹爹你细思量，他不虑正来把话讲，家园宝有良家公子，他拜访到住家。哦，梁公子既然到住

滔滔不断把话讲，不由他见他越是高兴，这心里越悲伤，低声说：“字别良，兄是刀子母强，望穿秋水，我探你到祖庄。想良兄，哪日不想到金鸡散场？想良兄，容貌清瘦，我面焦黄。想良兄。”在梦中你我因是对唱，醒来时孤灯影影分夜长。想良兄，翻到唇边诸位将。想良兄，茶到掌上我闻之不香，实指望我二人鸾凤和鸣有天上啊不了香，天地之上起火殃。祝英台话到唇边不敢再讲，山伯见他神色苍光，贤妹有何事见你这等模样？祝英台颜面失落就空断肝肠，小银心到万福忙把话讲。梁相公您静坐，这其中有文章。去家信召回小姐都是员外之广，原来是麻太守求亲来的祝庄。老员外见马家陶富有名吗？将小姐徐马家他说给祝福登的梁山伯一完此言，坐立不稳，身往后仰，当时间目瞪口呆，面色焦黄，半晌说：“实指望与贤妹比翼双飞，白首偕老，哪成想晴天霹雳棒打鸳鸯各一方。贤妹，这珊瑚闪坠能替我把话讲，你我的媒人就是骊山的师娘。祝英台泣不成声说：“怎奈是天伦之命难违抗，我自诩终身。”他说是败坏了礼仪纲常，愿良兄不读文章，名列金榜，命请苏女侍奉高堂。山伯说：“啊，就是那九天仙女的瑶池家，也比不上我这情中一身的祝家姑娘。实指望双妻双宿，并体连帮，不了想满腹的希望都赠予汪洋。”他掏出扇坠往桌上一放，闪坠呀，是你见我去会无烟吗？我死后地府也要去告状。英台说：“你状告何人？怎样诉冤枉？”我一告马家仗势欺人把婚抢，二告你父贪财替女配婚帮他鸳鸯，第三种我告英台的信义妄，说话无信反复无常。英台闻言对死于将，唤声银心你斟上杯酒浆。

是不必尊难，受尽了无数的苦刑，非人的待遇，不愧是有胆有势有勇有谋，坚韧不拔共产党员。程当堂一把拉住了子良的手，他那种敬佩之情，愧对之意，激荡心头，他是难禁一言。子良说：“事关重要，迫在眉睫，请当指示当前的人物。”齐小轩压低了声音，就把这越狱的计划、敌人的阴谋对他谈。程刚说：“此信送到林三路三一八号安平人寿保险公司，去找那李静元。”华子良连连点头说：“请党放心，不投就走。”他是心急思见，到下回华子良射箭前就把情报说喊他们大家越狱杀的一血溅红颜。 欣赏了石慧茹先生演唱的这段单弦《地下苍松》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，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大鹏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飞行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细注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，能牵着家乡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方向，为他寻找那苍